鬼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第一题，你喜欢台湾吗？ 喜欢。 你最喜欢的三个理由是什么？ 第一个舒服，第二个畅所欲言，第三个朋友多。 觉得台湾跟中国最像的地方是什么？ 保守的地方都很像，在家庭观念啊、社会观念啊、伦理道德啊这种比较偏保守领域的东西都很像。 台湾跟中国最不一样的地方是 政治体制咯，可能民主社会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理想化，可能大家就是带着这个缺陷也会带着一种思考然后去反思，然后去 make some change 那种感觉。 民主是有需要吗？ 我觉得整个20世纪到21世纪人们都太把民主当成了一个 only solution， 但我自己就保留意见，民主是很好没有错，但是就是说民主是不是适合每一个国家的一种政治制度，我觉得这个要再去讨论。 这里是鬼岛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五星的你。本节目会邀请敢说敢言的中国人，或者曾经在中国住过一段时间，目前旅居在海外的华人们，来跟我们分享中国政权，小至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大至他们所处的产业，借由各方观点来了解什么是中国，希望能带给全球华人及华语听众最赤裸、没有包袱的内容。 欢迎来到《来自五星的你》的第一集，我是鬼岛之音的 Emily。今天我们采访了一位中国籍的海外留学生。在1990和2000年这两个年代，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中国籍的学生非常的少。在我的高中里，有将近300多位的国际学生，其中40多位台湾人，20多位香港人，而只有2位中国人。那个时候，中国籍学生在各国的确是少数。当时的中国学生组织没有太大的影响力，还没有办法阻止像是达赖喇嘛这种在中国共产党眼中的异议人士到学校拜访或演讲。但今天情况大不相同，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膨胀，世界各地的学院向中国招募学生，就连我的母校，当他现在来亚洲招募学生拜会家长时，他已经跳过了台北，直接去北京、上海。很多人期望的是，在开放社会中求学的留学生思想也会有所转变吗？但我们到底多了解中国留学生？今天我们跟一位绰号叫刀哥的中国籍学生对谈，他已经在台湾生活了10年，我们问他对爱国、民主及正义的看法，以及他对中国的期望。我们将发现，生活在民主社会体制下的中国人反而有可能对爱国主义的信念更加坚定。接下来把麦克风交给主持人 Y 平妹。本集采访时间为2020年11月。 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 Y 平妹。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就开始了一系列以经济为主的改革措施，这是由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提出和执行的计划，包括开放私有企业、外资投资等等，就是为了走出毛泽东时期的文化大革命的经济封锁后又穷又毫无生气的窘境。在开放40多年后，中国的经济的确快速发展，国内建设起飞，中国人和世界的交流也更多了，不少的父母希望孩子能出国留学。2020年已经有160万的中国留学生，其中首选是美国，有41万人，其次是加拿大，有21万，澳洲和纽西兰共约28万人。而这些出国的留学生在中国不断崛起强大的过程中，离开家乡到海外留学会遭遇到什么文化冲击？而这些将成为国家栋梁的学子们会如何运用海外的经验，又或者习惯了相比下比较自由的欧美国家选择定居海外呢？今天的来宾就是中国崛起时期外出的留学生之一。开放的滋味是什么？他又为什么要回去？我们欢迎刀哥。 你好你好。 他可以说是台湾的稀客，过去台湾和中国的交流限制很多，从1949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来之后，过了38年，到1987年才开启台湾民众回中国探亲。中国籍的学生要来台湾花了62年才开放， 但是呢，在2020年被中国表面上以疫情的因素为由暂停交流了，所以来台陆生可能会变成历史。刀哥就是两岸交流中为数不多的陆生，除了是最稀有的第一届，更是待数一数二久的，在台湾将近10年了。好久不见。其实我们在学生时期就认识了。你在2011年离开中国之前，其实中国就一直在壮大自己，想要取代美国，想要当世界的老大，在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上都想展现他是强国的企图心。你应该经历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览会，这些活动都让中共政府砸了很多钱在宣传中国的强大。从对外的展现到对内的教育的爱国主义熏陶下，想要问你当时对国家的概念是什么呢？ 对国家的概念，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大的问题。对我来说，可能那个时候就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就觉得说国家是什么，国家代表什么。可能比较清晰的感觉就是说，就是我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我对此感到很自豪，因为我觉得我国家很大，很伟大，然后有很多人。小朋友的时候就很直觉的，就是觉得啊，国家很大啊，然后感觉好像天天那个新闻上看到那些节目，就是说啊，有非常非常多的各种的，就是很美好的，就是国家的领土也很漂亮，然后也有很多很厉害的科技建设成就，因为这看来是不断的是被你从小的教育里面就不断的会告诉你，就是中国很伟大，这个国家很伟大，然后自己的人民很伟大。哪怕到今天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认为中国的人民是很伟大的。因为确实不容易啊，因为老实说我觉得尤其是今天吧，就是这个国际环境下也好，整个国内的形势下也好，这里的人民还在坚持的活着，然后每天还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出来，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是怎么看香港 香港和台湾？首先说香港好，因为香港我比较早了解，因为我在的地方就是广东。 对， 就是我大部分很多同学都是很小就去过香港，其实我反而是很后来才去了香港。对香港我一直就是停留在听粤语歌，然后看那些港产片的那种程度。我是非常非常喜欢港产片的，包括像我自己最近最喜欢的一部片就是那个树大招风。对，我觉得拍的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的有那种时代唏嘘碾过个人的那种感觉。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这几年对于香港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有一种时代巨轮在往前压，然后很多小的个体在其中，他们的就是他们的命运没办法被自己决定那种感觉。并不了解他的政治，只知道他是1997年回归，然后就除此之外就真的不了解了， 就不太了解。 对，包括他只有什么什么什么政治的结构啊，那些都不了解。对台湾其实也差不多，也是现在的一个就是流行文化，就包括像偶像剧啊。我自己人生中买的第一张专辑就是周杰伦的《八度空间》，我印象超深刻，因为当时买不到正版的，全是盗版的，就是那种磁带嘛。当时买周杰伦的、林俊杰的、潘玮柏的，然后还有五月天的。 所以你对台湾跟香港的理解，可能是从文化、流行文化或者是电影开始。那对你们来讲，台湾就也是中国一部分，这是不会被质疑的事情。 没有被质疑，就是没有人 会质疑这件事， 就是说不会有人，就甚至你看不到任何质疑。 你看不到任何， 真的你看不到任何质疑，你就是说你甚至就是在你的过去的思考跟你的学习过程中，你就会觉得这个好像就像呼吸一样很自然的事情。就是他觉得香港跟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尤其像香港已经回归了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就大家不会去质疑这个问题。对啊， 了解。好，那我现在要问你一个可能你被问到烂的问题，应该也是所有陆生被问到烂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来台湾 ？OK， 那在你回答之前，我要补充一下这个背景资讯，就是2011年，就是被称为是台湾的陆生元年，当时只有928人来，然后第一届是完全没有潜力可循的，所以光是在中国要申请那些手续、办一些文件，非常的麻烦，然后也可能就是像闯关一样、打怪一样，就是一关一关过。在台湾这边，对陆生有3限6部的严苛条件，不能打工，不能就业，不能报考公职或专机考试，一毕业就要立刻回中国等等，所以有那么多的障碍在前面，你怎么还会想要来呢？ 其实你最开始是不会太去在意这些3限6部的条件，我自己的家庭也没有贫困到说一定要是打工来谋生。来台湾的理由真的很简单，就是一个机缘巧合。爸某一天，当时是我在进行高考，大陆的那种高中生大学的考试，爸爸是在外面就是坐在车上等我这样子，然后他就在听广播嘛，当时广播就是第一次台湾第一届对大陆招生，但是呢招生遇冷，然后我爸就觉得啊是个机会啊，你要不要去试一下。当时我自己考完的时候是 心情很糟糕，因为那次考试特别难，事实证明最后考出来结果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就出来之后就是他就抓着我去报名。 所以你那时候要来台湾是因为你爸在你还没考完成绩还没出来就说走吧我们去台湾念书 啊？对，我爸就是，我觉得中国的像我爸这个年纪的，不管他是知识分子还是非知识分子，这种中产阶级，他有接触一定资讯的中产阶级，他对台湾都会有一些 向往。 后来来台湾读书的陆生很多都是那种父母是那种很高级的知识分子，大学的老师，他们的想法有很多，一方面可能希望自己的子女来台湾体验一些什么东西，还有一些想法就是说可能希望把台湾当成一个跳板，他们就觉得以此来申请欧美会更容易，这也是很多人就是很切实的想法。但是对我爸的那辈人来说，我觉得他们对台湾是有向往的。 好，了解。所以刀哥来台湾的时间是2011年嘛，然后隔一年台湾陆续爆发了很多学生运动、社会运动，而且不少都跟反对中国因素有关。我跟刀哥在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我知道他其实花很多时间在观察台湾的社会运动，参加学校的异议性社团。所以现在要来问问你这几年下来的参与或是旁观社会运动的感想。首先你为什么会想要花这么多时间在上面？ 应该整个大学都在玩这些东西了， 都在玩这些东西 就有趣啊，很单纯的就是你对这些东西很好奇，你就是对这个社会他们去组织这种公民的行动， 对， 包括说他们发起抗议，包括说他们怎么去对一些既有的规则去抵抗。我的理解是很多社会运动的主体都是一些社会上一般被认知之为是弱势的群体嘛， 对， 就像乐声，像反媒体垄断，甚至是像苗栗的那个 大埔 强拆民宅，因为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是两岸都非常非常熟悉的话题。 刚刚刀哥提到的台湾抗争运动大概都是发生在2012年到2013年左右，乐声和大埔指的是强拆房屋的议题，反媒体垄断就是对旺旺集团老板收购太多媒体的抗议活动。你刚刚有提到强拆，你刚刚是说在中国这个也是很熟悉的话题吗？ 知道大陆就是说因为强拆产生了非常多惨案嘛， 对， 甚至是到后来就变成了一种非常非常 chaos 的状态，你也分不清楚谁到底是真心在帮你，或者说谁是就是想要借机上位。这个时候就觉得很 chaos 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啊，看看台湾是怎么解决的好了，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的好了，就其实也算是一种想要借鉴的心态了。因为包括我自己早年是做陆生权益促进的嘛，然后你就会很好奇说一个权力的一个运动的促进者他们应该怎么去做，怎么样去设定这个议题，怎么去组织，对对对，你就会很好奇这些东西，因为这个也确实有我实际上的需求在里面，就是我想知道一个运动要怎么样去开展下去，更多的去引起大家的支持，因为当时就是很想去把陆生就是包括像三线六部的这些东西给他慢慢的一条一条废除掉，大概就是有这种的野心。 哇，这野心很大。 那对你来讲在台湾你会特别想要参与，那在中国呢就是会有社会运动吗？还是说他其实只是没有被报道？ 有，但是参与不了。经常会有人来呛我，就是大概说啊，你们这个陆生就知道在台湾在喊权益，你们 有本事对共产党去喊。现在会有这种人来呛我，但是就是没办法，就是你知道在台湾参与的原因是因为台湾参与没有风险嘛。 对， 我觉得大陆之所以没有社运或者大家不敢去参与的原因是因为你要背负一个就是社会性死亡的后果，这很直接。 大家可以跟听众讲一下什么是社会性死亡吗？ 就是你这个人没有死，但你的社会上的所有的，哎，怎么说呢，哎，我没有经历过，但是我也很难去形容这样一种概念。就大概就是你可以想象说你的生活处处都会受限，你买不了票，你去不了其他城市，你出去旅游会被人盘问，然后你隔三差五你的家庭周边会有一些来盯梢的人。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的生活可能被限制，那你之后的职涯可能也不用想太多。 那如果说一般在中国遇到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那网民会在网络上踏伐吗？或是他会像台湾一样就是纠正直接来一个 网民的踏伐？应该说比较没有成本吧，所以大家会这么愿意去做， 这是最没有风险比较小的抗议。 对对对对对，就是把你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大的一个 group 之中嘛，你就安全了嘛。 那如果说在网络上你就是发表一些可能说有人强拆民宅，那你去做这样的发声，那真的是完全没有风险吗？ 当然不是， 就除了你的言论， 中国不存在完全没有风险的事情， 不存在。 所以它的红线是有可能会改变的。 这个我也没办法回答你。 了解，所以 因为 他就是 我也不知道红线在哪里。 不知道红线在哪里。 对， 那会有像就是可能有一些乡民啊，他们发现一些不公义的时候，会真的到现实生活中纠正 执行他们乡民的正义，在中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吗？就是说公权力好像没有办法帮他们得到一些，不可能， 因为这就是就违反了所谓的维稳的原则嘛。 哦， 就是不允，他就是说到底就是不允许你聚众。 嗯， 就是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大原则吧，我猜。 大原则就是不要聚众， 对， 因为聚众就会滋事。 对。 然后就有一个团体，就有领导这样子。 啊，对对对， 就一连串。 因为在中国，我们就学术来说的话，它就是一个很原子化的社会嘛。 哦。 什么叫有原子化？就是每一个个体你是单独去面对国家，是中间是不存在社会这一层概念的。 哦。 就是你是没有社团，没有集社，就是个人与个人之间是一个就像一个原子一样是单独存在。 嗯哼。所以在这样子的差异之下，你觉得中国的年轻人对社会议题，或是说自己的生活，或是在自己的就是生活的范围里面的态度会有哪些不一样？ 大家就比较愿意去旁观而不是参与， 所以大家都是一个旁观者的， 就是我们是路过的。对，就是可以这么说嘛，就是我们是路过的。 所以说如果在中国发生一些比较不公义的事情，其实真的是只能就是看运气 吗？也是有人愿意，我相信还是有一些 可能维权律师， 不光是维权律师，也还是有一些有人愿意站出来了。这年头其实哪怕是今年这么糟糕的，这几年这么糟糕的舆论环境下面，还是有一些人愿意站出来的。 嗯哼， 对，但是就是我只能说他们真的很勇敢。 好，在刀哥旁观了好几场的台湾社会运动之后，他也开始主导了争取陆生权益的活动。他先是帮同校的学生争取到合法的手机门号，然后接下来呢，他就是指导台湾人最敏感的一个议题，陆生能不能用台湾的全民健康保险。先说目前来台湾的留学生都能用，就只有陆生不行。 我觉得是踩了一个大雷区，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 你真的是踩了一个大雷，你怎么会那心脏？ 反正就是但是就是我觉得无知者才无惧嘛，真的是这样。你当如果你就是真的典型，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当时你就是觉得你要去挑，就是挑一个最大的，然后挑一个最核心的议题。 了解。 对。 但你在台湾方面遇到什么样的阻碍？ 哦，太多了。健保本身它涉及到的并不只是钱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问题，就是我认不认为你是一个台湾人，或者我接不接纳你有一个台湾的身份。就今天的台湾社会来说，是没有办法接纳普通的陆生或者说中国人 对 拥有这样一个台湾的国民的一个象征。 那就你的陆生自己人有给你什么样压力吗？ 就大家不太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吧。 为什么？ 就觉得我在这边读四年我走了就好了。就是我觉得就大家都是有一种搭便车的心态。我觉得自己这种心态是非常非常的明显。我就是一个很不喜欢被别人差别待遇的人。 嗯， 就是当这些差别待遇到我身上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讨厌。 哦， 就其实也是我自己为什么很会去关心一些社会的运动的一些原因。就是我认为我没办法接受就是 被不公平待遇 的那种感觉。嗯，而且就是这会让我觉得很愤怒。 但因为不是所有陆生像你一样嘛，因为有可能他们只是来想要去可以更好的学校，我没有要跟你躺这浑水。 啊啊， 四年忍过我就走了。 对啊，对啊，对啊，就觉得 对， 就很简单，就觉得你在搞事，你不要拖我下水。因为这个应该在第一年在做权益促进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就大概就所有人都在 against you。当时 所有人啊， 基本上是所有人啊，就是基本上就是所有人。 所以你基本上是没有队友的。 有一些，但是就是真的很少了。 了解。那有没有就是好，我不要参加就算了？那有没有扯后腿的？ 有。 怎么扯？ 就是搞你了。哦，太多了。这个东西就要翻的话，就是可以翻特别特别多的东西。但是我觉得都算过去了。就是我不是特别特别想讲，因为那段时间其实算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不愉快的一个经历。就是因为什么会觉得不愉快？就是我自己觉得我是全身心去做一些奉献。 嗯哼， 就我也不会去追求说你们去感谢我或者说怎么样，就但是我觉得因为这个权益本身是与我相关，所以我去做就好了。你们也不需要说你要一定要支持我啊 support 我，或者说你要全力去 back up 之类的。但是有一种就是明明我是在做一些有益的事情，甚至是对你来说是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是升官你的权益的问题，然后你们却可以如此的嘲讽。 除了嘲讽，那你刚说搞你的意思是他去冲康你吗？就是捅你一刀吗？ 嗯 ，worse than 或者是就是他可能会向上去举报你的行为不好。 也有 这样的情况。 对。 那因为我想应该蛮多听众会不了解，就是举报这件事情。 嗯。 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说举报是要跟谁举报，然后我们可以举报什么事。 我也没办法回答你要跟谁举报，因为我也没有举报过这件事但是我确实被举报过，应该还不止一次，应该挺多次。 但身边有人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当然有，当然有。 那举报内容会都是涉及什么样问题会被？ 是应该是会涉及到一个唯一的原则，就是他认为你可能就是触犯了，他可能觉得你台独，觉得你港独，或者你涉及到某一种反正就是中国的红线的议题之中，他就会举报你。 嗯， 对。而且很多就是这几年网络发达之后，大家很喜欢就是在网上发实名举报，这是一件很我个人认为是一件，哎呀，是应该是我这辈子经历过的最恶心的事情。 嗯， 最不能接受的事情。 嗯哼，怎么说？ 就我觉得，尤其是鼓励你同学举报同学，或同学举报老师，或甚至是鼓励你家人之间互相举报。What the fucking year？ 这他妈是什么事啊？就是有一种这种感觉，真的就是很明显的感觉，就是你为什么能举报得下去这种事情，我都觉得难以接受，真的。 嗯、 就是我没办法去评论说为什么或怎么样，就是这件事情生理上让我很不适，对，很不适，对。 就是因为举报的东西其实就是利用政府的力量去 就消灭掉不一样的言论嘛， 对， 消灭掉就是甚至是可能就是借机搞你嘛，借机搞你嘛，或者一方面是就是大环境，你可以大概就说是消灭掉不一样的言论， 对， 但是小环境就是一种就是我当发现一种跟我不太一样的言论的时候，我就是不想去听他，我不想去看他，他就跟我消失。 嗯哼。在你前面讲到组织一些运动活动的时候，是因为你在台湾发现一些不平等待遇，那既然不平等，为什么不去争取？那我想问说，那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或是你之前有意识到说在中国也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吗？就是不平等的，还是其实你没有？ 之前不太会，就是来台湾之前其实真的是没有这个意识， 就是平等。 因为老实说，我觉得我很幸运，我活在了一个就是还算优渥的家庭，就是从小到大没有太接触到这些事情。而且我觉得很多人参与到权益也好，社运也好的一个很大契机，是因为你发生了什么， 对， 或者你经历了什么，所以你才会开始留意多一份心去观察到这份运动。所以说我后来发现很多路程其实也是个原因，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 然后这样可能之前讲到说在中国本来就社会运动不是那么发达，因为没有人会想要牺牲这么大。 应该是要这么说，不是说社会运动不发达，只是社会运动很难被你看到。因为舆论不会去报道这些东西。 首先媒体先不会讲。 媒体不会讲。 社交网络上不会有。 对，就是说它不是不发达。 所以很难去看到，所以你自己本身就很难接触到这些资讯。 因为对，人很难接触到这些资讯。就相当于人的愤怒，人的不满，对，是一直存在的。这东西你怎么压也太多都存在的。 对对 对, 对。 只是有没有让别人 看到。 看到 的而已。对。 所以在之前是没有看到的。 真的是没什么看到。没什么。就是哪怕看到你也不会去把它当回事。你、 哦、 对啊，就是那种感觉。 你那时候是觉得那是他家事，干我屁事这样。 真的也会有那种感觉。但是就是当你自己进入了那个场域之后，你就会开始理解到，对啊，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嗯， 像我刚才说的，其实你不要去对那句话怎么说的，就是为众人抱心者，不可使去动弊于路途之中。 嗯哼， 对、啊、 帮我们 为众人开路者嘛，就大概意思就是为众人抱火、抱心柴的这群人、我们不能够让他被冻死在路上。 嗯哼， 对，我觉得这句话是一句非常非常好的话，就是甚至像去年季夜那句话被很多中国网友，甚至是两岸网友都在一直转那句话。如果天总也不亮，那就摸黑生存。如果发出声音是危险的，那就保持沉默。如果自觉无力发光，那就别去照亮别人。但是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洋洋，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更有热量的人们。人可以卑微如尘土，但不可扭曲如蛆虫。 嗯，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给自己的告诫。你就是说你做不了什么样的人，起码你不知道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你起码告诉你不要成为怎样的人。 嗯哼， 就是如果你不知道你要成为怎样的人，起码你不要，你告诉你自己，你不要做某一种人， 有个底线。 做人有底线，对啊，你就是身为一个人，就比如说我不愿意去举报别人， 因 为我做不到这种事情， 所以你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 对，我不会去做这种事情，因为我觉得我没办法去接受这种事情。 嗯哼，这就是你的底线。 对，这就是底线， 不会让人动逼在路上。 其实甚至我觉得我身为一个人，我可能没办法去帮助什么人。 对， 当这些人真的遭到的时候，我可能真的什么都做不了。 嗯哼， 对啊，但是我起码做了一点，就是到最后面也算是一种自我安慰，对，一种我觉得无力者的自我安慰，就是你告诉你自己， 你是支持他的， 嗯， 然后你不会坐视这种事情发生，而你知道怎么事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就像今年年初的李文亮事件是一样的， 嗯哼， 就哪怕这个事情现在已经fade away everybody forget it， 嗯哼， 但是我觉得我会记住他。 嗯，刚刀哥提到的李文亮其实是中国第一名公开疫情的医师，被称为是吹哨人。他因为做了这件事情被政府批评散布不实消息，后来也因为染上肺炎不幸病逝，来不及还他公道。我相信应该蛮多人都会记住他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记住他，只是大家都不会说而已。对啊， 嗯， 大概就是这样。 因为台湾可以说是华人世界里面自由民主算是实践的还不错的一个国家吧。那你可以先跟我讲一下说你然后初到台湾来，你对于台湾自由民主的想象一开始是什么？ 我就讲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认为如果我要去争取权益，因为它非常非常不合理，它应该会被得到解决。 嗯哼， 你只是想，你不是说我要有一些额外的更加优渥的待遇，并不是，只是说我想要跟一个普通学生一样， 嗯哼， 享受这些学生在学校应该没能就享受的这些权益而已。 在你在搞这个运动的时候，你发现了跟你原本想象有落差， 完全不一样，对，完全不一样。 嗯，但有没有什么是觉得有这东西好棒？ 嗯， 就是可能是 现在坐下来跟你聊聊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很棒啊。 那你会就是你应该也接受蛮多采访，那你自己会写一些评论吗？ 会写会写，但是就是这几年都不敢写了， 也不敢写了， 嗯，不敢写。 但刚来的时候应该是蛮多的吧？ 对，刚来的时候写很多， 嗯哼， 对啊，就是以至于后来都有一直有出版社的说要找我出书这样，但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太不可控了，所以说算了，不要浪费人家的时间这样。 那你会害怕表达，或是说我们可以说是出柜自己陆生的身份吗？ 我当然会很害怕，在台湾尤其，嗯，我就说一个很。哎呀，就是这几天在，就是说你在台湾一定会面临到一个状况，就是你搭计程车， 嗯， 或者你搭捷运， 嗯， 其实我是不太敢说话的， 嗯， 就是哪怕一上车报了一个路名，司机就马上反应说啊，你大陆来的，我就开始跟你尬聊，甚至有些司机，如果你碰到那种比较 nice 的司机，你跟他聊两句 OK， 但是你碰到有些比较不那么友善的，就是我也碰真的碰到过， 对， 就到时候你就会发现。我口音怎么了吗？ 嗯， 我是大陆人，我是中国人，是怎么了吗？ 嗯， 就有一种好像，哎呀，我不知道，我难以形容那种感觉，就是这，但是就是一种 against you， 就是因为你的口音，因为你说了一句话，就是甚至是无关紧要的一句话，他就开始 against you， 嗯， 就是一种本能性的反应的感觉。 对， 就是让我觉得，哦，我的口音怎么了吗？我不能拥有口音吗？那种感觉，就是这种是一种很。我觉得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 嗯， 就是已经2020年了，虽然我可以觉得这个世界依然很 crazy， 但是就是大家为什么不能够就是做出这种脑残的表态之前先脑子稍微静一下东西呢，稍微想一想这样的表态是不是应该存在的呢？比如说我确实是一个中国人没有错，我也从来没有隐蔽过这个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否认过这个身份，而且我对我自己国家我有我自己的看法， 嗯， 但是呢我相信我这个国家可以变得更好，我也希望它变得更好， 嗯， 但是就问题在于就是说很多时候大家因为确实因为中国在国际场域上我不用避讳，确实是做了非常非常多不太好的事情， 嗯， 或者它整体的形象就是比较不好，然后就一直就是导致普通人民为此受罪， 嗯， 我觉得是一件很难， 我觉得说在口音这出柜 对台湾人来说会更直接的联想到中共政权，然后以及他的威胁跟恐惧， 但是我觉得这就很可怕了。你就因为我说了一句，我要去哪里，然后你就说啊，中共要打过来了吗？我觉得这就是真的是有点被害妄想。 但其实也可以一方面反映出就是台湾目前处境。 对对对 对，因为你比军事绝对比不过中国的嘛。 那是。 那在面对这么多飞弹对着我们，然后有时候常常就是中国的外交部也会说一些比较威胁话， 对 对， 或者是 或者军机绕台嘛。 对对， 其实但我 可以理解啦，嗯，就 是 说 我自己是没有办法，我老实说，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虽然我说我能理解台湾人的处境，但是 但还是会难过。 我永远没办法去。放在台湾人的立场上去思考这些问题， 嗯， 因为我不是个台湾人， 也是， 就是说，所以说我能期待的东西并不是说就是我已经尽量的去理解台湾，然后我也是尽了我自己最大的善意去跟这个社会去对话， 嗯， 但是就是说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不是你个人的努力能够改变什么东西，或者我在中国大陆生活很多年，其实我是台湾人，这样子，就是我到后来我就不太敢承认我自己是中国人， 我也必须老实跟你说，就是我认识大部分的台湾人对于中国口音是的确有一种直觉性吸反应的讨厌的感觉。 对对 对, 对 我 其实这个在台湾是蛮常见的。 对啊， 那有可能就是从过去政治的关系嘛。 嗯， 对，我觉得应该是跟政治或者意识形态是有关系的。因为我自己在看有看到陆生有反映说台湾成了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对， 为什么呢？原本就是可能有些陆生真的是不满党的统治，或是国内比较威权一点，所以他想要来台湾享受一下自由民主的魅力。但是因为台湾人普遍对陆生背后这个中共阴影太重了，然后就是会有遭受到排挤跟挑衅，最后就发现啊，祖国最好了。那这个情况在台湾也有类似的，就是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在执政期间，他的政策蛮多是倾向中国的，所以包括像最后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他最后就引发了太阳花学运，那这个时候台湾意识跟台湾认同就飙涨，所以就有人在取笑他说，诶，其实他才是台独教父嘛。 嗯， 就是近上距离不会因为开放交流或是贸易的交流拉近， 对，甚至可能会 越来越 大这样。 嗯，所以你其实你的感觉跟我差不多，因为我觉得真的是会有一种越来越远的感觉。 对啊对啊对啊。 那我们想要谈一下你的硕士论文的题目。其实它的题目呢是陆生的中国观念如何被台湾影响。你的所谓原本的中国观念是什么？那你观察到后面它改变的，就是你觉得主要的方向会是什么？ 就是原本怎么看中国，我觉得大部分还是来自于他原初的那些教育经验嘛，就是他在中国的生活经验。 嗯，对 对，我觉得他的就中国经验如何被他的台湾经验所影响，就他怎么看中国这个事情，会不会因为他来到台湾然后有一些变化，就是他会关心的议题会不太一样，就开始关心的一些角度会不太一样。我就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些观察。 好， 就说有一些人他在来台湾之后，他在看待一些中国本身的议题上面，他都会多一层的想法。 嗯， 就比如说可能是关心到教育的问题、医疗的问题，尤其是他们本身是如果是相关科系的学生的话，他们就可能更多一些 focus 在其中。 嗯哼， 对，这个是我目前观察到最明显的一个就是他们会去如何去审视中国经验的一个变化。 嗯， 再有的话就是包括说他们怎么看待台湾。 嗯哼， 我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视角，就是， 嗯，我相信这应该也是听众还蛮好奇的。 这些陆生会怎么去看待台湾？其实就这几年的经验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整体观感是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对，就是他并没有说往一个甚至没有也没有说一个往一个好的方向去进展，就以至于现在就是陆生现在已经不让招生了之后，这个好的进展可能就更加难，因为现在还是说到底是大环境的变化比较糟糕，我觉得。 嗯， 对，这是一个可能没办法抗拒的一个点吧。然后当然还是有小部分陆生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了一些经验。我观察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是，很多人哪怕是他有一点点反台湾， 对， 但是呢， 你说反台湾是指反台湾意识这件事，还是反台湾人民，还是反台湾这个岛？ 应该是比较反台湾的这种意识吧，因为他们就觉得台湾人很高傲，很自傲。 嗯， 在很多东西上面就是他有一种觉得台湾人有一种不切实际的骄傲感。 哦， 然后就以此是排挤一些哪怕不光是来自中国，甚至来自东南亚的外籍移工也好。 嗯， 或者说就反正就是台湾人就最喜欢就是白人嘛，其次就是日韩嘛。 那你对台湾意识崛起或是看到香港近年来就是公民运动很蓬勃，你是怎么看？ 我觉得是好事。 是好事， 我觉得是好事。对于这样的社会来说，他们可能确实需要这样的东西。香港我不太能够发表观点吧，我觉得对台湾来说的话确实是好事。 我相信你那么多活动里面应该会遇到台独的朋友吧。 嗯， 所以当他跟你讲说我希望未来台湾会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或者是 但我觉得 跟中国不一样的时候， 对台独这个事情，我唯一让我不满的一个事情就是很多人都会希望我来表态。 嗯， 但是我会觉得说你 来表态， 对，关我什么事？ 你要怎么表态？ 就他就是总会觉得说你支持台湾独立吗？或者说你对台湾独立怎么看？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看法，你们是台湾人，你们自己决定好吗？就这个不关我事。 好，就刚才提到两岸民众对立的情况来看，现在还出现了言论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倾向的中国网民，俗称小粉红。那台湾这边有一些反中情绪很激烈的言论，两边这样吵更加对立。你觉得这十年来陆生的交流是利大于弊吗？还是相反呢？ 就站在整个历史的，就是我是一个非常非常积极的人，对这个事情， 嗯哼， 我认为陆生开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先河。虽然说这个整体实验是失败的， 嗯哼， 就是 因为两岸如果某一天真的要走向一个不管是统一也好独立也好，或者说起码是共存的这样一条道路，因为毕竟一定是要共存的，对、 嗯、 就算是这其实是一个很难得的一场实验，民间之间会怎么样去接纳对方，会怎么样去认识对方， 嗯哼， 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至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场很难得的体验。 在你在台湾这一段时间，其实中国也发生不少事情，那你有在最开头的时候有说到说你其实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会以中国人这个身份为傲那当国际上对中国的政权中共政权有一些在人权上面的质疑，或是在他这种威权的体制的批评的时候，你是怎么去看待？ 就这么看待，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观点，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说我觉得他们很多时候报道的事情可能都是真的， 嗯哼， 但是呢就是身为一个个体，就我现在的处境来说，我没有任何的能力，我没有任何的能力去做任何改变， 嗯哼， 所以我只能是就是跟我在最开始说的，我做一个旁观者，虽然就这样说起来很犬儒，我自己也很讨厌这样做，但我确实没有其他办法，因为我的表达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风险，这是必须要去数的事情，对啊。 了解，刀哥，今年你交出硕论之后，拿到了台大政治所的硕士学位，你就必须回家了。那原因不是，当然你有可能是主动想回家，但是台湾的法律是，陆生在毕业之后，他就必须要回到自己的家乡，不能留在台湾工作。 嗯、一个月之后就必须离职。 那你回到家乡，你要怎么去利用这十年台湾经验？还是你已经习惯这种飘荡自由生活，所以你有可能想去别的地方工作？ 有可能吧，就不清楚，就不确定一下，走了那一步再说吧，未来是不是真的要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或怎么样。 嗯哼， 怎么看的此前台湾经验，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啊，哪怕我真的离开了台湾，我觉得台湾在我心中是从来没有离开的。 嗯， 就是就像海明威说那个很经典嘛，他是说巴黎是吧，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其实我觉得台北也是一席流动的盛宴，只要你去过那个地方，只要你就是说你对那个地方有一些喜欢也好，或者说你有一些经历也好，你的生活在那边的话，我觉得这个城市就永远会活在你的心里。 嗯， 对啊，就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精神故乡的感觉吧。 精神故乡， 对，精神故乡的感觉，就是我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城市， 嗯，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岛，这个台湾，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所以说哪怕哪一天我真的离开了，就是可能甚至是短时间可能都回不来的话，我可能还是会把这个地方就是当成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回忆或者向往，大概是这样的。 那怎么浪漫， 很美的地方啊，前段时间刚刚从花莲回来，花莲吹吹海风那种感觉， 嗯哼， 就真的一如往常，那个海就是很美很安静。我当时用了那个赛林格，就是那个麦田捕手的那句话， 嗯， 爱是想要触碰而又缩回的手嘛。 你说对台湾吗？ 对啊，我觉得对台湾，就是我曾经把台湾形容成一个糟糕的前任、 哎、啊， 就是你知道你要离开他， 嗯哼， 你必须要离开他，因为你也是注定要去离开他，但是当你离开了一段时间之后，你还是会很怀念他，很想他、嗯、就是因为你们毕竟经历过一些事情。就至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经验。 所以你对台湾就是又爱又恨的？有到恨吗？ 我没有到恨， 但又爱又 很复杂， 很复杂。 对，我是本体整体上来说，我是很喜欢很喜欢台湾，但是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议题让你应该说更清晰的知道台湾是个怎样的地方。 嗯哼， 对啊， 因为其实你刚刚讲下来，你自己就说你跟大部分陆生或是甚至跟多数的中国人都不太一样，那你回到了你的家乡，你要怎么去处理这块心情？ 我朋友都就是自我揶揄，就说中国人就已经政治抑郁了很多很多年，就从来就没有政治没有抑郁过，就是大概就是就是噱头有很多，这种烂事真的是非常非常多，每天的那种新闻都会非常非常多。我觉得我尤其在疫情这段时间，就是尤其是面临到当时看到那些互相举报的事情也好，或者说两岸的一些糟糕的一些互动也好， 嗯， 其实就是你会发现两边人都在不停的想要找一个地方赶紧站队，然后开始骂对方。 嗯， 我这种观察是非常非常的感觉深刻的，就是说大家都会想要去站一个队，想要去赶紧去先有一个立场，然后先把对方去骂一遍的那种感觉。 嗯哼， 但是我自己就心里在告诉自己，你可以不用去站队的。 嗯， 就是我也不希望去站队。后来我就告诫我自己说，为什么身边这样的人，他们用这样的言论不停的在轰炸的时候，我只能不停的告诉我自己，你跟他们不一样，你只需要知道这一点就好了。 就是你需要慢慢去调试这种心态，因为当你身处在一个你可能他们跟他们的那个观点跟看世界的方式都不一样的社会之中的时候，可能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嗯， 你要找到朋友会很难， 嗯， 找到知己就更难。 嗯哼， 但是这个过程中你就必须要不断的去调试自己。就是我觉得起码最经典最直接的一点，就是我觉得我过去十个月调试把自己调试得很好。 嗯， 就是起码告诉你自己你跟他们就是不一样。 所以就是不断告诉自己你就是 你不需要去迎合他们或者跟他们站在同一侧。 嗯， 或者为了融入这个群体去把你本来的面貌撕掉。 嗯哼， 我就是这个样的一个人。 最后想问刀哥，你希望中国未来可以是怎么样的国家？ 我刚刚想一下这个问题，刚刚认真的想一下这个问题，就我觉得我有些东西不太能说得太明白，可能也请各位见谅。 嗯哼， 但是我觉得我的想法还是很单纯，就是我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国家，就是起码让人民可以各取所需，安居乐业。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最基本最最好的一个要求，然后在这之上我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成为一个尊重一般个人的国家。 嗯哼， 因为有时候这国家太大了，太大了的时候，它就有的时候会忽视掉一些普通个人的想法跟看法。 嗯， 我觉得这就是会有的时候会让一些个人，一些不被这个社会认可的一些人，就这样被碾压过去。 嗯哼， 就我觉得我更希望有些时候这国家不需要那么快的去赶发展， 嗯， 那么强调说我们要去 be the top of the world。 嗯， 觉得自己过得好才是真的。 嗯， 对啊，去争那些东西，有些东西当然你知道没有利益嘛，没有价值嘛，当然就有价值，但是 所以就是你希望除了经济上的发展，其实回归到人民， 我觉得国家是为人民而存在， 所以要尊重每个人。 对，我觉得 不管是什么样的声音， 不管是怎样的声音，要去尊重他， 尤其是 哪怕他的这些声音可能有些刺耳， 嗯哼， 有些你不太能接受，可能跟你甚至有些对于你的常识来说有点反常识。 嗯哼， 但是我觉得就要去尊重这样每一样每一个声音，因为你不知道他们会带来什么。 嗯哼， 就是然后我同时希望这个国家更加理智一些。 嗯， 更加理智一些，这个理智就在于不要那么狂热跟喊打喊杀。 嗯， 不是出了一些不一样的言论就代表他想要对你做什么。 嗯哼， 就是不要总有一种，然后也不要总有一种就是嘲笑全世界的那种感觉。 嘲笑全世界？ 对，因为我尤其是最近疫情之间我觉得看得很明显吧。对啊，就是大家就有一种，就是尤其是对美国吧， 哦， 对，就是觉得美国疫情控制的很糟糕了，然后他们就开始疯狂嘲笑美国。 其实中心 有一点 尊重， 对，尊重一下别人。我觉得其实无关，不管是对自己人民也好， 不要去诛杀异己，这样 对，不要说什么虽远必诛啊，那种很战狼式的发言，我就觉得， 啊，战狼啊， 对对对，少一点这些发言。对， 嗯， 不是说对啊，你看个电影好了，好吧，大家就电影院讨论电影就好了，不要。到处去，就是到处去，在说抱歉， 我觉得 过去 很 长一段时间， 哦， 我觉得身为一个中国网友，我觉得是一件有点丢脸的事情。 中国人不丢脸，但中国网友丢脸。 就是我觉得怎么到处去发你，就是 NS，哦，就是什么你妈死了吗 ？AMSL， 哦，各种缩写 的，就是对啊，就到处去发这种东西干嘛呢？很光荣吗？很有面子吗？就是我觉得，就是有一种何必呢？ 嗯， 何必呢？对啊， 脏话外交， 就是。就会说 act like human 这种感觉，像个人一样，好吗？就是真的是，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我可能是也说的很零散吧。就是我希望这个国家越来越好了，因为我怎么说呢？我自己是一直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很爱国的人，我认为我自己是很爱国的人，但是我爱国的方式并不是一种我要去相信一切， 嗯， 但是我愿意去怀疑。 嗯， 同时我愿意相信这个国家会变得更好，然后我愿意为这个国家变得更好，然后去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嗯哼， 但是就是我更希望这个国家就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么想。 嗯， 对啊，如果那样的话就真的是太可怕了。 是啊，是希望蛮多人可以就是有这样子的想法啦，因为不是只有在中国啦，每个国家都应该这样，不应该盲目的去追捧人，追捧一个权利， 然后同时要警惕一些东西。 嗯哼， Always be alone，尤其是像民族主义。 嗯哼， 对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无时无刻需要去警惕。 民族主义应该是近年就是蛮凶的吧。 对，真的是需要警惕的， 啊，各个国家都是这个样子。 对，其余的感觉，哎，没什么，活下去吧。对，真的是。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刀哥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经验，然后也希望你的论文可以顺利产出啊。好，那他可能最慢最慢就是明年会离开这里。好，希望这一集的内容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如果喜欢的话就多多分享吧，我们下次见。 你刚刚听的是 Y 平妹与刀哥的对谈，在访谈结束的不久后，刀哥也搬回了中国。我很喜欢他刚说的，他对他的国家的祝福，他希望每一个人都变得更好，对彼此更友善，聆听彼此的观点。我也很谢谢他坦率地跟我们说，身为中国公民的现实，需要避免他所说的社会性死亡，不要超过红线，尽管你永远不知道红线在哪里。听他回忆他在台湾做社会运动时，还是会害怕被同伴举报，这让我感到沮丧。他觉得这样的行为很恶心，但其实我们曾在历史上看过许多类似的事，只要是在独裁统治的体系下，这一定会继续发生。但有趣的是，如果没有在威权统治的压迫下，这些举报的动作还是会发生吗？你刚刚收听来自五星的你，由鬼岛之音制作出品。每一集我们跟不同有中国经验的人对谈，在中国长大、工作、受教育，以及已经离开中国的人，透过他们的观点和经历，告诉我们什么是中国。本期节目制作人是我 Emily， 主持人 Y 平妹，剪接 Chris Lai 和 Dino 林，制作助理 Elise 詹和 Trevor 刘。如果你正在用 Podcast App 收听，现在马上按下 Follow 订阅。如果你从网站收听的话，也可以下载 Google、Apple、Spotify、Audible 或是任何 Podcast App， 有新的集数上线，你一定第一个知道。搜寻鬼岛之音也可以找到我们其他不同的节目，在脸书、IG、Twitter 跟我们说你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收听我们的节目。下次见。